二、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三、擅自改装、拼装和重修报废车辆的；四、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向南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 请为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用好音乐给你快乐。下一首歌呢，来自尤鸿明，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尤鸿明有着一颗细腻的心，很容易被感染，在流行大潮当中一直坚持着他的好作品等于优秀的旋律加动人的歌词加丰富的编曲这样一个概念。他觉得只有在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的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然而呢，坚持不等于一成不变，他也尝试着改变，放弃了从前的大悲的嘶声力竭的大情歌路线，而改为低调的诉求，沉默下掩盖更大的悲痛。一起来听到这首尤鸿明带来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看不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吞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怕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心中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人被爱不让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心的包围。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心中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的人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中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 有结尾，多爱的人以为后来心碎，爱被爱反而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你知道吗？9月12号是俄罗斯的怀孕日。俄罗斯呢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总人口已经降到了1.42亿左右，每年净减少人口几十万呢。为了鼓励国民生育，俄罗斯的一个州啊将每年的9月12号设为怀孕日。这天呢，所有的已婚夫妇都可以不用上班，专心在家造人哦。好了，别幻想这个画面了，我们一起来听歌，郁可唯带来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听你说什么我都很快乐，接近你连影子都微笑着，几千只纸鹤你多耐心地陪着我着，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灵魂啊明明我却碰不得，感觉再炽热也不能浪费乐趣扑火，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是我。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护一点点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放他不打扰你的

坚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念那么长，会送你送你起航，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黑气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护的夜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情况下，人平均每分钟呼吸15到20次，一天呢大约是26000次，一年之内啊，每个人几乎都会呼吸到1000万次左右。如果能健健康康的活到80岁，那一生呢能呼吸8亿次。好好，别停别停，8亿分之1就被你这样呼吸掉了。下面听到的歌曲来自安令，叫做《以前以后》。 本来总是牵着的手，现在怎么各自寂寞，你在转弯以后还要吗？什么本来总是浪漫炙热，现在怎么被动冷漠，你的心里是否还剩下温柔？假如我提的每个梦你都觉得沉重，能够做什么？说放手或泪流。以前说的不是这种以后，快乐不会变得像彩虹，不用大雨淋过才短暂拥有。以前要的不是这种以后，感动悲伤和念头，爱情成了寂寞。原来总是牵着的手，现在怎么告诉寂寞，你在求完以后还要忙什么？总是浪漫炽热，现在怎么被动冷漠？你的心里是否还剩下温柔？假如我提的每个梦你都觉得沉重，我还能够做什么？是放手或泪流。以前说的不是这是这种以后，心事不该窒息的锁着，想的也不该变成我想痛苦的指责。

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被白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小鹿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被白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走难，我的梦统统为你包办。 继续来听歌啊，这里是在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叫做抛物线。继空白格之后呢，蔡健雅又一首速写爱情百态的经典歌曲，以抛物线的原理点出了城市男女面临爱情事与愿违的不甘和无奈。简单不复杂的旋律，自我对话式的文字铺陈，谭雅以淡雅的呢喃的嗓音，旋律走向和情感走向就如同歌名一样呈现出抛物线的格局，契合的相当完美，吟唱出现代人对爱情的感慨。一起来听抛物线，来自蔡健雅。 我对你说我要把握成功里最好多，人们是假也造作，从那的不温不火，我们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竟然离开我。爱沿着抛物线，离幸福总降落的终点，流着血，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灭。了解，世上越远越绝，只是错觉。我好想说，我只想说，我不要这后果。解脱，当初亲密的动作变成当下的闪躲，感情的过程出了什么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终于离开我。是错觉，爱沿着抛物线，你幸福总降落的差一点，流着血，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灭。 只是错觉，至高后才了解，是想越远越缺，只是错觉，只是错觉。 Thank you.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什么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自主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说加深你的藏宝，随着大象的大继续奔跑，你的想尝试过的吗？我知道不要哭，让你做成带着你打包，想见的人要永远的依靠，会找到未来最初的美好。 心脏大约蹦出了1.82亿升血液，如果血液供给量无限的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心脏蹦出的血液呢，就可以将一个游泳池来填满了。同时呢，你的身体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小秘密，比如说你每天都要掉大概100根头发，但是别担心啊，你头上有10万多根头发，所以不会很快谢顶的。而在你年轻的时候呢，头发再生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听完了身体的小秘密，我们继续来听歌，薛之谦带来《我害怕》。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别在意，随便无人问你，都怪我太虚。 如果我掉入了海底，是否你会有一丝感应？别在意，随便说说而已，别有压力，我只想牵牵你。我害怕你的呼吸，我害怕太近距离，我害怕别人提到你的秘密。 现在是18: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体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恒业金行无酒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无酒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滨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在城市里的几里地方。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是任贤齐带来的《花太香》。这是一首古典气息很浓的歌曲，很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大侠寂寞的背影，让人在听歌之余觉得惆怅之感顿生。曲风苍凉悲壮，意境格外的辽阔开远，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迈，却难掩情有独钟欲爱不能的苦涩，向听众展示了一个无比落寞的痴情英雄的样子。一起来听到《花太香》，来自任贤齐。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在思考的长颈鹿夏天。 夏天色恩恩变变，何时才秋来，黄昏间晚霞，独行无牵挂，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说得真邪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一亮，晚风吹秋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 是暗号。我太傻，画下风流画四双云裳，不在意我的伤，只在乎爱多长。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下月光山中的月亮，晚风之秋入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光阴倒戈爽快唱、啊、我何不唱人思念不离开，不懂海中风过的死还是那么想着他， 接吻吗？一个热情的吻呢，会使面部29块肌肉处于紧张的状态。这29块肌肉呢，包括了12种唇部以及17种舌部的肌肉。换句话说呀，接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的锻炼方式，它能够使皮肤更加的光滑，预防皱纹，也能够加速血液循环。所以看看你旁边那个人，一大口吻上去吧。一起来听到黑豹乐队带来无地自容。 正牌面带笑容。

般的无言。秋叶收到你的明信片，冬雪转眼又是一小心翻涌微笑的脸，突然我感觉你没走 回来，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依旧在这里陪伴着你。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下首歌呢来自方大同，叫做《悟空》。悟空的前奏和声极具气势，浓烈的低音节奏贯穿了整首歌，带一点电子摇滚嘻哈的音乐风格，给人的印象呢是极为西化的音乐呈现。但是方大同写的歌词却又会令人感受到一点点源于东方的禅的韵味，给听众带来音乐上、想法上甚至视觉上的极致蜕变。一起来听到方大同带来《悟空》。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

经常会说一句话，你看你吓得脸都白了。在极度恐惧的时候啊，血液会从你脸上流到别处去，所以呢脸色会很苍白。人体的这项功能呢，使得原始人在被野兽咬伤的时候不会由于失血过多而过早的死亡。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齐秦带来迷路。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一场变成一赌注，争执让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 沉默，有什么难以解释的误会？我的疲惫，你的伤悲，眼看蓝天变那么黑，我们都暗藏后悔，却自负冷漠对峙不让谁，再恨都不惭愧，能用力一推就头也不回，我们都暗藏后悔，转身以后整个心粉碎，那还是对方眼角的泪，很心疼，可惜想念不能赎罪。辗转难睡，那不懂爱最宝贵，何却将才凄美，可我在恋人心里有独特地位，我才见泪，我才怨怼，还想被原谅被体会，我们都暗藏后悔，却自负冷漠对峙不让谁，再恨都不惭愧，能用力一推就头也转身以后整颗心粉碎，那会是对方眼角的泪，很心疼，可惜想念不能赎罪，明明都暗藏后悔，在回忆里面寂寞的沉醉，想了一万次如何挽回，却孤独舍弃能幸福的机会。 谁决定方向，长大后过着伤，走过幸福身旁，才了解自由也是流浪，想寻找宇宙，我横越沙漠，眼前的风中是纯真的梦，还是神楼，不合适拼命的挑战。 悲壮，不让谁决定方向。长大后，我就想走过腥风血泡，才了解自由也是流浪。